大米，中粮集团。 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。 临上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欣赏刘冲的散文《乾隆多棱镜》。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著名作家萧乾的散文《北京城杂役之昨天》。 张宏杰是一位历史学学者，现任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。他不但写历史论文，还著有《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》《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》《千年悖论》《左天下》等通俗历史著作。今天我们就通过刘冲的散文《乾隆多棱镜》一起了解张宏杰和他的历史著述，进入文学我欣赏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认识张宏杰还要从一本名叫《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》的书说起。他之所以能让人一下子就记住，可能是在这之前从来没见过有人可以把历史写得这么有趣。张宏杰写的文章既不是小说，也不是散文，更不是记叙文。他说自己写作并没有什么条条框框，就是简简单单的历史随笔。随笔写历史自在而随性，让他的文字大气又不沉重。张宏杰曾说，我的写作主要以历史为题材，历史是社会学科的基础，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，你会不自觉地经过人文学科的各个房间。一路走来，通过写作，我对这个世界有了更深更广的认识。的确，历史对张宏杰有种天生的吸引力，他同时通过历史开始重新看待这个世界。以前的历史类作品写得非常严谨且严肃，学术作品充斥着大量的专业名词和反复推敲的理论，着实枯燥无味。大众作品也显得格外谨慎，用词斟酌，文笔之间不带一丝情感，没有了真实的血肉，看到的无非是残酷的功败垂成与毫无生气的数字罗列。而张宏杰的写作角度，除了从正史中寻找结果依据，还通过实录、杂史、野史、诗词、民间刊物、史料佐证等丰富的资料寻找人物的蛛丝马迹。他寻找资料不是为了论证观点，而是为了立体地描述这个人物。他的写作还有个特点，就是加入了大量的心理描写，让人物的情感波动也展示给读者，让读者可以从尔虞我诈的传统权力思维中脱离出来，深入人物的心理去理解他的行为。曾经的超级畅销书《明朝那些事儿》就大量借鉴了这种心理描写的手法。比如他写吴三桂，他既不是忠臣，也已不是孝子，命运撕掉了他所有的面具，现在他是一个因为女人而狂怒的男人。说光绪皇帝，那个清秀文弱的光绪皇帝有着完全相反的另一面，暴躁、偏执、骄纵。事实上，急性的成长环境中，他的人格始终没有完全发育起来，许多心理特征仍然停留在儿童阶段。这样的描写一下子就把我们与历史之间的距离拉近了。历史是故事，是真实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，我们过于重视要从历史里汲取些营养，好润色我们的生活。其实历史也需要结合现代的新形势，汲取现代的写作叙事风格、现代的价值观，来勾勒出本来更为生动的面目。张宏杰是个东北人，似乎东北人在语言上有种天分，自带喜剧效果。张宏杰把东北人在言语上讨巧的机灵劲儿全写进了他的文章里， 并非严肃的历史作品才有它自身的价值。在普及方面，张宏杰的这种写作方式的确占据了天时地利，更容易让大众接受。我们的历史喜欢用忠孝仁义给人物定性，用一套儒家概念给历史人物画上脸谱，白脸曹操、红脸关公、黑脸包公、绿脸朱温，在他们身上都有着鲜明的标签。而张宏杰不喜欢这样写，太没劲儿也太假，他贴近的是这个人物而不是他的评价。比如说魏忠贤，在我们心目中他功于心计，权倾朝野，在历史上坏透了，在张宏杰的笔下变成了一个只想到宫里改变命运的进京打工仔，一个豁出去的赌徒，不像以往的太监形象于宫闱之中擅权夺势，阴谋算尽，只想上位。魏忠贤肯定不希望沦落成乞丐，而他的优势就出生在太监村肃宁，于是很快通过同乡跟宫里的人搭上了线，随后他借钱找来净身师给自己阉割，然后就看你的命了，如果伤口感染就一命呜呼。魏忠贤算是比较走运的，没有感染。这时候他们全家都给他投资，连他哥哥都把农田卖了，就为了给他凑点见面礼。随后他一等就是四个月，这几天他天天做噩梦。后来宫里传出来一个职位，倒马桶的，魏忠贤因为岁数最大最有力气而入选，于是全家烧高香还愿。本胸无大志的一个乡下莽汉，进宫没少被其他太监愚弄，到了52岁仍满足于做一个伙夫，在命运的捉弄下竟然在历史的夹缝中溜进了大明王朝权力的巅峰。这就是张宏杰的视角，他并不是要为谁翻案为谁鸣冤，而只是冷静地讲述在历史的压迫中一个人是如何压缩、扭曲、变形、伸缩、拓展。人格的多面恰恰展示了历史多样性。 作家莫言在张宏杰的《读史与论人：千年悖论》一书的序言中写，张宏杰是个观察和记录的高手，他冷静细致的笔法把人性的复杂、深奥、奇特、匪夷所思、出人意料而又情理之中表达得淋漓尽致，原本熟悉的历史事实在他的笔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，新鲜而又迷人，让我们这些历史书页背后的观赏者触目惊心，目眩神迷，欲言又止。当历史扑面而来，我们只好在造物者的深刻面前一再确认自己的浅薄。如此评价的确中肯。张宏杰近些年的作品和他之前的作品差别很大，越来越专业，门槛越来越高。在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时，就像一本大众书，通俗易懂，几乎覆盖全文化层面，而之后的作品也逐渐收缩覆盖面，他的身份也从当年自称的文学青年变为了历史研究学者。虽然张宏杰现在的作品中仍时不时抖出漂亮的包袱，但是和之前作品相比，总感觉那股灵劲儿好像没了，取代的是一个更加严谨，对作品谨慎产出的学者。随着张宏杰身份的变化，研究目标的确定，他的写作范围也逐渐转向了清朝，并推出了《饥饿的盛世》、张宏杰讲乾隆成败、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、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二、做天下等主要以清朝为讲述对象的书籍。他还曾受邀上过百家讲坛，专门讲过乾隆。在张宏杰诸多研究对象中，可能乾隆是让他最为感兴趣的一个人物。近期他又出版了新书乾隆政治、爱情与性格，和之前《饥饿的盛世》不同，此书把着力点放在了乾隆的性格、爱情、政治等个人生活方面，通过乾隆个人来看待这个不一样的盛世。其实中国的历史很难写，虽然可用材料不少，可是难。为什么？因为在中国历史中很容易就落入权力至上，权力就是一切的思维逻辑。帝制虽然消失了，但是权力的思维一直留存在国人的脑袋中。老百姓都知道办事要找人，遇事犯了难，首先想到的是能不能跳过法律的流程。这种思想在我们的历史中比比皆是，坊间还曾大肆鼓吹这种价值观，让人们对这种错误的价值观展开了追捧。可见历史并不是死知识，而是需要有责任感的学者、知识分子替大家从中挖宝探悟。 任何片面的资料不光造成的是真相的扭曲，还会对读者产生价值上错误的误导。就像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，巧妙地选择某一个看上去并不特殊的历史年份作为横截面，用一个细节去呈现一个朝代方方面面的气象。张宏杰在《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》一书中也采取了这样一个巧妙的做法，通过对乾隆十三年发生了什么来剖析这位皇帝人生的重要转折点。他的性格从温和到严苛，从积极到消极，从自制到放纵，从此整个清王朝这条大船也跟着开始了转向。张宏杰用这样一个细节说明，在君主专制达到顶峰的王朝，皇帝个人的精神面貌好坏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，这才是我们需要反思的。有的人说中国史随便挑一段读，读完了你就了解中国千年的封建王朝了，这个话说的其实不无道理。现在市面上的历史类书籍大多拼的就是一个写法，看的就是一个角度。继明朝那些事儿之后，大众讲史类的书籍如雨后春笋般茂密而出，虽然在写法上大多相似，不过读的过程中还是能发现有些作品并不严谨，有些作品模仿痕迹略重，读起来总有种为了有趣而有趣的尴尬感。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市面上的同类书水平参差不齐，很多图书中硬伤比比皆是。对于一个历史专业学者，资料的选取固然重要，但对表达观点的斟酌，张宏杰考量的更多。这也使张宏杰的作品在观点和价值观上多了份责任感，他需要引导观众规避这样一个个隐藏的陷阱，这也许让他的写作不再那么轻松自如，而今在写作之余却多了一份沉重感。 好了，刘冲的散文《乾隆多棱镜》我们欣赏完了。张宏杰力图写出历史的鲜活感，写出历史人物的多面性、偶然性，这就使他的作品更贴近希望从阅读历史中找到趣味的读者。这一路的认知和写作方式在当下也不少见，但是如果一味哗众取宠或者语言无味以至于篡改历史，也是不能被接受的。听众朋友，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精单元为您带来著名作家萧乾的散文《北京城杂役之昨天》。《北京城杂役》是萧乾先生回忆老北京城的一组散文，为您播出其中的昨天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40年代，有一回我问英国汉学家魏理怎么不到中国走走，他无限怅惘地回答说，我想在我心目中永远保持着唐代中国的形象。我说，中国可不能老当个古玩店呢。去年秋天我重访英伦，看到原来满是露天摊贩的剑桥市场盖起了纽约市的售货中心，失去了它固有的中古风貌，也颇有点不自在。继而一想呢，国家城市不能老当个古玩店呢。为了避免各位误以为我在这儿大发怀古之忧思，还是先从大处说说北京的昨天吧，意思不外乎是温故而知新。还是从我最熟悉的东城说起吧。拿东直门大街来说吧，当时的马路也就是现在1/4那么宽，而且是土路，上面只薄薄地铺了一层石头子儿，走起来真硌脚。碰上刮风，沙土能打得叫人睁不开眼。一下雨，我经常得趟河回家。我们住的房子还好，只漏不塌，哎，不然我也活不到今天了。可是只要下雨，家里和面的瓦盆、搪瓷脸盆甚至尿盆就全得请出来，先是滴滴答答的漏，下大发了就哗哗的往下流。比我们更倒霉的还有的是，每回下雨都得塌几间，不用说 就得死几口子。那时候动不动就戒严，城门关上了，街上不许走人，街上的路灯比乡头亮不了多少，胡同里更是黑黢黢的。记得一回，有个给人做活计的老太太，挎着一包袱棉花走道，一个歹人以为是皮袄，上去就抢。老太太不撒手，那家伙动了武，老太太没气儿了，第二天就把那凶手的头砍下来挂在电线杆子上。看龙须沟，看到安自来水那段，我是最感动了。那时候平民只能吃井水，而且还分苦甜两种，比较过得去的每天有水车给送到家里，水车推起来还滋滋扭扭的叫，倒挺好听的。我们家自己订了个小车，上头放两只煤油桶，自己去井台上拉，可也不能白拉。这几年在北京不大看见逃粪的了，那时候除了住在东单牌楼一带的洋人和少数阔佬，差不多都得蹲茅坑，所以到处都过逃粪的。粪是人中宝，所以有粪坝也有水坝，都各有各划分的地带，有时候也闹斗殴。至于垃圾，满街都是，根本没有垃圾站。那时候北京城有两个地名起得特别漂亮，一个是护国寺旁边的百花深处，一个是我上学必经过的八宝坑。可笑的是，这两个地方那时候堆的垃圾都特别多，所以走过时也特别臭。我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，北京有电车了，起初呢只从北新桥开到东单，开的时候驾驶员一路得很有节奏地踩着脚铃，所以也叫叮当车。我头回坐，还是冰心大姐的小弟韦吉请的。从北新桥上去没多会儿，就听见旁边有人嘀咕，哎，这要是一串电，眼睛还不瞎了。我听了害起怕来，票买到东单，可我一到十二条就非下去不可。我一回想起这件事儿，心里就不大对劲儿，因为这证明那时候我胆儿有多么小啊。五十年代为防细菌战，北京不许养狗了，真可我心意。小时候我早晨送牛奶，每次割下奶瓶取走空瓶时，常挨狗咬。那阵子每逢去看人，拍完门先躲开，老怕有恶犬从里头扑出来。1945年在德国看纳粹集中营的种种刑具时，对我最可怕的刑罚是用18条狼犬活活把人扯成八瓣咬死。那时出门还常遇到乞丐，一家大小饿肚皮出来要点，本是值得同情的。可有些乞丐专靠恐怖方法恶化缘，在四牌楼一家铺子门前，我就见过一个30来岁满脸污泥的乞丐，他把自己的胳膊用颗大钉子钉在门框上，不给或者不给够了就不走。更多的乞丐是利用自己身上的脏来讹诈，他浑身泥猴似的紧紧跟在你身后，心狠的就偏不给，叫他跟下去。但是一般的呢总是快点打发掉了心境，可是这个走了，另一群又会跟上来。另外还有变相乞丐，叫报喜科的，听见哪家有点喜事，左不是新婚孩子满月，要不就是老爷升官少爷毕业， 他们就打着竹板到门前念起喜歌了，也是不给赏钱不走，要是实在拿不到钱，还要改口念起秧歌来的。比方说吧，在办喜事的家门口念道：哎，一进门来喜冲冲，先当裤子后当灯，完全是咒话。比恶化缘更加可怕的是过大车的，我就碰见过一回。那时候我刚上初中，好几宿都睡不踏实。大车就是拉到天桥去执行枪毙的死囚车，是辆有两匹马拉的厂车，车沿上坐着三条好汉，一个个背上插着个招子，罪名上头还画着个红圈，旁边是武装看守，也许就是刽子手。这死囚大概是为了壮壮胆儿，一路上大声唱着不三不四的二黄，走过饽饽铺或是饭馆就嚷着停下来，然后就要酒要肉要吃的，一边大嚼还一边唱。因为活不了几个钟头的人了，所以要什么就给什么。那时候管警察叫巡警，经常看到他们跟拉车的作对，嫌车放的不是地方就把车垫子抢走，叫他拉不成。另外还有侦缉队专抓人的，我就吃过他们的苦头。后来又添上带红箍的宪兵，可是最凶的还是大兵，那时统称作秋八，因为他们腰里挂着盒子炮。我永远也忘不了去东安市场吉祥戏院碰上的那回大兵砸戏园子，什么茶壶板凳全从楼上硬往池子里扔，带我去的亲戚是抱着我跳窗户逃出来的，打那儿我就跟京剧绝了缘。我说的这些都不出东城，那时候北京真正的黑世界在南城。1950年我采访妓女改造，才知道八大胡同是怎样一座人间地狱。我一直奇怪施富廉为什么不把那些材料整理一下，让现今的青年们了解了解昨天的北京半边天曾经历过什么样的年月。把昨天拿来一比，自然就更珍爱今天，对明天也更有信心了。 好了，作家萧乾的散文《北京城杂役之昨天》我们欣赏完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小丹、陈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。 聆听人物生活轨迹的飞扬与落寞，感受人物心灵世界的丰富多彩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人物空间。打开历史行囊，传承文化宝藏，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，大型报道，非遗时光。 谁？我叫杨静伟，我是白石坊太师第七代非遗的传承人。 58岁的杨静伟是地道的老北京，他个头不高，看起来很健壮，有着习武人的气质，讲起太师的历史真是如数家珍。 我们白石坊太师老会啊，他成立于乾隆5年，也就是1740年，距现在为止已经是200多年的历史了。到了同治9年，白纸坊呢有两位大户重整了白纸坊太师老会。1956年左右呢，北京印钞厂呢正式的成立太师的队伍了。